好，大家好，今日是芒向編輯部，而家是6月25号，咁啊有我宜德台长，有 Raymond Wong 社长，仲有许留山同埋马来根， 大家好， 系 啦。OK， 今日我哋第一集讲咩？ 第一次 第一集咧就 续翻上次马来近嗰度，因为技术问题系我唔好啊，系我 Raymond Wong 唔好，将佢同埋 Tony Choi 讲嘅好精华嘅嘢咧，就唔小心 cut 咗，咁啊 唔紧要，而家补翻翻。 好，而家补充翻， 系嘛？不过咧，其实我睇翻咧，香港我都介绍下香港依家大家对于马来西亚嘅熱情是怎樣啦？其實觀乎咧，我哋啲香港好多免費報紙噶嘛，其實我覺得納到咧都幾多免費報紙咧，都有講係馬來西亞啲物業啊，啲係點樣，即係叫大家去投資啦，例如買下樓點樣。有啲網台主持咧都會搞下啲去馬來西亞啲考察潮，係嘛？第二家園計劃又都搞到興合合嗰啲咁，其實幾多人問而家都。咁啊，馬來近有啲咩補充下添？ 第二家園呢個計劃咧，我之前節目都講過啦，有好多唔同嘅中介公司都有提供服務嘅。但是咧，佢哋嘅收費同呢個低賤頻道咧就相差非常之遠啦。我睇到其中一個喺 Google 第一個 search 得到嘅 result 啦，就係、是、其中一間中介公司佢嘅收費，一個家庭即係佢係 subject to 兩個人嘅申請嘅費用係馬幣8000元啫。對比翻對比翻某網台嘅收費就真係相差非常之遠，而且呢個係佢哋係聲明話，如果係申請唔成功嘅話，會全額退款嘅。相信某網台就冇咁好嘅服務啦，應該佢哋係好似係收 你留意一下喎、收幾錢？ 係 收幾錢？ 我收到其中一张图片是说最近之前6月10几号的他们过来大马湾五日四夜的一个所谓考察团啦，总共是收成五万几 五万八千啊， 五万几港币 喎。睇下啲文字喎，佢写住系考察啫喎。 系啊， 佢冇识带你嚟玩下。 但系考察下啫，冇包顾问费嗰啲，真系好夸张嗰啲真系。 其中佢嘅所謂嘅嗰個考察團咧，有五日四夜，只有其中一日係係同呢個第二家園計劃嘅呢個政府授權人會面，跟住係講解一下咁樣嘅啫。其他日子就係飲飲食食啊，睇下 購物啦、 這個購物啊，係咁樣嘅啫。 即係去排檔啊啲咁樣。 吃成6万蚊咁滞喎！ 哇！而且佢哋 佢唔收你，你收你咁贵先可以包埋佢哋嗰啲主持啊，嗰啲主持助手一齐去饮饮食食啊嘛！你唔收你呢个价，佢哋边度得去啊？佢哋自己贴钱去啊？系咪先？ 系啊。 咁通常啲考察团，我想问一个问题先。通常呢啲咁嘅所谓考察团，平应该大约几多钱到咧？正常嚟讲。 你如果你是香港过来这边的，即是不会说很高消费的旅行团的话，应该都不到马币10000元吧，五日四夜。 即是一个地方。 即是20000多港纸。 是啊，都应 该。万八睇两万。 是。去的地方又不是说特别说怎样高消费的。又话去一下呢、這个食下啲大排档嘢咁样，唔会噶、哦，唔会收得咁贵噶嘛。 但系体验嘅民情啊嘛，系嘛？点过嚟住啊？ 如果你有旅行团带住你，你应该系体验唔到啲乜啦。 真正想體驗的話，你就嘗試一下自由行，係唔好去嗰啲太過城市嘅地區，去啲比較郊區嘅地方，嘗試一下用自己嘅能力去租房啊，喺嗰度試一下order 食物啊，各樣嘢，你就知道以後當你所謂移民或者過嚟呢度生活係點樣嘅體驗啦。 咁啊係喎，始終都有人帶住你喎。喂，如果可能話你，我俾個地方你，你自己去住，你住幾日，可能住三四日，你自己試一下。喂，朝頭早落去邊度食早餐啊？喂，晏晝邊度買煮嘢食啊？或者周圍去搭下車睇下嗰啲咁樣。 嗯。 咁先似個生活或者似考察咯。即係喂，你求佢求鬼奇，你帶我去大排檔，跟住咩參觀醫院啊，咩佛廟啊。 有后参观咪差唔多一样， 系咯，啊咩？诶，食下怡宝烧饼啊，啲咁样，好搞搞掂。 喂，我想讲一样嘢，喂，你哋知唔知咧？第二家园咧，喺碧桂园咪搞咗第二家园嘅，嗰、那个地方冇咁好啦。佢、大陆、大陆咧，请啲人一团团去咧，系好似系唔收钱嘅。 哦，哇，唔收钱添啊！哇，好消息喎、啊、呢、這个。 点会收钱啊？佢带你去搵你笨搵你笨柒噶嘛，劏鸠你噶嘛，劏鸠你都仲要俾人俾钱人哋嘅。 系，佢仲夸张过，佢以前碧桂园咧有啲叫你上去大陆睇嗰啲咧，佢都会收翻少少钱，跟住唔知包一个围餐俾你食下，食完就翻翻落嚟嗰啲咁样。我呢啲都象征式收翻少少喎。 收翻110咯。第二家园因为咧，佢哋都系拣过，即系当地咧，即系你梗系有100几万行。钱嗰啲人甚至乎有300几万，咁啊等你哋去一买几个单位嗰啲嘛，因为咧你即系佢哋讲到好好噶嘛，咁一个单位喂100万咋，你喺大陆都买唔到啊，你可以喺嗰边入籍啊，点样点样，即系当然啦，佢嗰个第二家园计划咧，如果系真正呢个第二家园咧，就冇得入籍嘅，就等于俾你10年免签证。系啦，10年免签证，但系咧，我马拉嗰边个朋友咧，佢系本身发展商，佢系同类似呢个计划，但系咧佢可以，即系佢如果佢买佢啲楼咧，佢可以帮你搞埋入籍嘅，因为其实入籍马拉都唔系好多钱，你搵啲移民顾问去咧，其实人哋都系话你只要其实使费60-70万，你就可以入籍马拉噶啦。 Tony 60-70万系咪讲紧港？ 港纸，梗系港纸啦。 咁就 系啊，即系佢系主要系存款再加，即系你哋啲资产啊，可能买股票啊，存款咁啦。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个系嗰边啲人同我讲，佢话咧，你第二家园咧就入唔到籍嘅，但系佢哋谂有办法，而且你知啦，大马贪污国家嚟噶嘛。喂，你阿马咪近你都知啦，你揸架车冲红灯好乜，或者超速，差佬入你埋嚟，你整20-50俾佢，咁啊走。噶啦嘛， 有商量有商量， 系啦，有商量啊，系咪先？ 都几好啊， 系啊，即系啲人大陆人去马来西亚做生意咧，系会感觉到宾至如归嘅。点解咧？都同大陆一样啊嘛。佢哋公安而家有镜头摄住咧，你都唔可以随便问人攞钱，但系大马嗰啲个个都可以噶嘛。任何事即系 大马收唔收支付啲人咁支付 酒店？啊，梗系 暂时仲未推行。 梗系唔得啦，攞证牌咩？系咪都唔呢啲唔多唔少都要吓收埋埋噶嘛？系咪先？即系好似国产007，你嗰嚿水啊都要污低，都要调转身，系嘛？双手递俾佢啦，系嘛？等佢摄落个衫袋入边啦，系嘛？咁你大马都系噶嘛？不过咧，啲人批评咧就系、是、大陆贪污咧，嗰啲贪官收咗钱咧都会做啲嘢，大马嗰啲贪污咧系贪咗都唔做嘢。即系佢只系会咧收咗你钱系唔做嘢，就唔会帮到你嘅。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啦，即系听 Tony 咁讲，咁移民去啲咁嘅地方做乜鬼？有咩好处？真系冇好处啊！即系你香港人有乜必要移民去马拉？ 退步，即系50年代咪会啲咯。即系讲真啦，你香港而家一个咁高度文明嘅城市，你点可能去退而求其次噶？系咪先？ 系咯，我就系觉得唔明白。 佢有一套《浮生六劫》系嘛？个刘江嗰个叫做咩啊？岳华冇钱要卖个老婆俾刘江，刘江带佢山打根。 哇！而家咩年代？而家香港點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啊？即係你人望高處咁啊，照計係嘛？冇可能翻轉頭噶嘛？咁你點解唔嫌印尼咧？印尼仲平啲，差唔多啫嘛，都係回教徒，都係排華，排華都係血流成河嘅，冇分別嘅。你印尼一嚟就物價低好多。 嗰、那个下贱频道咪好贱格咯，基本上，即系佢教人哋做呢样嘢， 即系咧 贱都冇论， 即系咧你如果你话甩水咧，其实就冇所谓嘅，你老千就千咗人哋千算数啦，真系唔好成功搞到人哋去咗马来西亚，到时喺嗰边发生咩事系嘛？呃钱冇所谓嘅，你斋呃钱就算数啦，你唔好真系帮人哋搞咗过去马拉嗰阵时臭大镬噶啦。 所以佢今日净系搞考察咯，我带你考察下嘅啫，买唔买你自己。 自己同 嗰 边， 大家 自己谂咯，系啦。咁反而就好啲喎，道亦有道啊，叫做啊，你千祈唔好速成啊，真系害死人喎。 系 啊，纯粹呃咗几皮嘢咪算咯，你5万8蚊嘅田咪执死鸡嘢到咯，系咪？ 但系我怀疑佢哋如果促成咗，另外有佣收喎、 哦。呢个当然啦，嗰边发展商俾到好高佣嘛，你买一间屋卖100几万，一间屋都俾起码会俾10万8万你啦，嗰啲佣都卖唔出啲 佣啊，有十个佣、啊、真系 最少啦，咁你点卖啊？你唔知十个佣点卖啊？ 网友就要小心啦。 系啊，所以你见 咪所有好 最新公布嘅行程出嚟咧，佢大部分都系睇楼，再睇楼噶佢哋。 哦，睇到咁密嗰啲團咧，就即係大陸咧，就算碧桂園搞嗰啲咧，就算唔係話唔使錢，都係收你3-4千元搞掂，咁啊吸你去咁啊啲，當去旅行啦咁樣，係好平嘅，係志在你去嘛，係嘛？佢哋收翻機票，收翻嗰啲叫做，因為住宿咧，佢哋嗰邊會有啲發展商相熟嗰啲酒店咧，好平噶嘛。 咁 即係總之成本，即係等於你去拉斯維加斯以前，你賭得大嘅詹培忠有頭等機票包你去啦， 係啊，唔使錢啊，送埋俾你啊嘛， 你澳門 你嚟啫嘛， 冇錯啦，你去澳門你賭得大嘅直升機票包你來回啫嘛，俾埋個房你住咁啊，即係梗係冇總統套房啦，但係俾埋個靚大嘅套房啊，好靚嗰啲幾成萬人嗰啲套房俾你住噶嘛，為咩啫？為你過嚟啫嘛。 同埋我見得出啲地點咧，佢越嚟越奇怪喎，咩玉兒堡啊，咩芙蓉啊，馬六甲啊，都去埋喎。喂，馬來近嗰啲地方咩環境啊？其實馬來近 係。 我見佢推埋嗰啲咧新嘅地方，咩怡寶啊、苗栗鎮啊、馬六甲嗰啲，哇！香港人掂唔掂啊？過到去，即係你影啲山明水秀， 梗 係靚啦，係咪？ 店啊，怡寶店啊，怡寶好多廣東人住噶。 哦， 啊，適唔適合移民知啊？ 要會講廣東話嘅華人啦、啊，都會係喺吉隆坡啊，即係雪蘭俄州同埋隔離兩邊。上面咧就係、是霹靂州嘅怡寶市啦、啊，往南南下少少咧就係、是、呢個新美蘭州嘅芙蓉市。但是再南下啲啊，馬六甲啊，遊佛啊，嗰啲就開始比較少人會講廣東話啦。 哇！咁 主要會 香港人過到啲棘棘地喎，咁樣真係。 係啊，嗰邊主要如果係華人都會識講嘅咧，就一定係華語啊，即係普通話。如果當地語即係當地語言咧，就係、是、福建話為主嘅，南部地區啦，北部都係檳城啊，或者係再上嘅吉打州嗰啲地方，都係福建話為主嘅。 哦，咁樣，咁咪其實仲難搞過翻大陸。你翻大陸嘅話，即係你廣東都識講廣東話啦，咁即係大部分啦，深圳唔計啦。咁但係如果你要講到福建話嗰啲，咁即係其實即係都好難搞喎，即係你唔識噶嘛。如果唔係嗰頭啲人， 福建話其實福建因为如果你是在想过来这里长住的话，所有人都沟通到最好你就学马拉话。 哇， 即是 好难的、啊。 马来话我学讲英文嘅，即系讲英文，即系都好简单啦，算系。但系马来话我听过人哋讲咯，即系净系识讲一两句咩苏妈嗰啲，即系全部咁嘅意思。咁佢其他嗰啲我都完全唔明咯。 我就识咩？ 因为你喺 沟前啊啲 你喺吉隆坡好多餐厅嗰啲，因为系佢哋冇本地人做侍应嘅，好多会请外劳，譬如印尼啊或者系孟加拉嘅劳工嚟做嗰啲侍应啊。当你要你要同佢哋沟通，你要叫啲食物啊或者饮品啊，你一定系要用马拉话同佢哋讲嘅。 我即係佢哋識，反而識講馬拉話。你即係我哋 要學咯。 哦，佢哋要學，因為要嚟做嘢，所以要學。 係啦，冇錯。 哦， 有少量會識聽英文啦。 馬來人，講翻香港人最最最最最關心噶啦，嗰邊嘅投資物業。我當啊，真係好想去嗰邊馬拉嗰邊投資物業啦。我見過咧有啲低賤頻道度咧，可能例如佢哋擺咗一張相出嚟啦，就可能影住個 apartment 可以望到雙子塔嘅。哇！這個單位啊，成四球啊，咩即係400萬或者500萬啊啲咁樣。 係。 你係咪即係如果香港人買啦，係咪一定快啲見到啲雙子塔啊啲係會？好啲咧，嗰啲即係近雙子塔嗰邊嗰啲， 一般 我因為見翻嗰啲樓上多數都係好興影住個雙子塔，話我哋個單位喺附近啊啲。 如果你可以望得到佢嘅雙子塔，都比較接近市中心嘅，係可以考慮，但係要視乎你嘅單位售價幾多啊。 因為嗰次你話如果係講話成400-500萬咧，不如買第二啲嗰個啦，嗰啲即係咪市區？ 市嗰啲，如果你愛，因為離開吉隆坡仲有好多比較郊區少少嘅地方，係。如果你拎住200萬，已經可以買到獨立式嘅洋房咗啦。 治安咁就睇治安得唔得咧？即係唔需要一定要買到。 通常如果係。是apartment 那些通常會有保安負責的，所以治安是 OK 的。反而呢，你在郊區一些新開發的住宅區，當你的那些住戶還未全部入伙的時候，可能會有這些治安少少問題， 即是人進去偷東西啊那些。 是啦，是沒錯。 哦，咁样样，其实全世界都差唔多，即系你去啲新区咧，就有呢个风险，即系就系啲人未住晒入去啊，咁或者可能嗰啲builder同其他嗰啲即系邪啲嗰啲人夹计，咁就入去，譬如你就算有开阿栏， 会有呢个风险咯。 因为我记得之前咧喺澳洲有一个 case 咧，就系佢个 developer 咧里边有啲builder咧就可能扯远咗少少，但系都讲埋啦。咁佢就每一个间屋都会装嗰啲 security 嗰啲阿栏嘅。咁但系咧，佢每一间爆嘅手法咧都系一样，佢哋可以好精准咁样入到去剪烂嗰个阿栏，佢究竟点装边条线啊？我哋成个一剪，咁啊唔响噶啦，咁啊里面啲嘢就搬 Q 走晒，即系可以拆嘅都拆埋。 系冇错， 即系天下乌鸦一样黑噶啦，真系 其实我谂马来西亚可能会差少少添，即系澳洲呢单 case 都几，即系都啲人都觉得好惊讶，即系听到呢单嘢，系啊， 即系你新区就尽量避免啦，系咪啊？即系新区郊区，我意思系，唔好意思啊， 郊区你要除咗。你睇你嘅地點唔好太，即係你會係揸車入去噶嘛？你睇到附近好多係新開發嘅地區，經過好多你睇得到。如果係咁樣嘅話，就盡量避免啦。應該屬於係山卡拉嘅地方。 咁其實都係最要。再系都系拣翻啲屋苑啊，大型屋苑啊， 系 嗰啲咁嘅 apartment 噶咯， apartment 小区喺度咁样嗰种。 嗰係阿潘文大部分近市區，因為地段地價比較貴，所以阿潘文係比較熱門嘅。郊區咧就個地冇咁貴，就所以可以起大啲。 嗯，但系咧，阿马维近，我又听我啲喺马来西亚有亲戚啲朋友讲话咧， 系， 佢话反而系真系即系近双子塔嗰边，即系KL 会反而 听唔清楚， 听唔清楚。我啲朋友咧，即系马来西亚啲朋友话咧，就话反而系即系吉隆坡嗰边，即系近双子塔嗰边咧，即系话即系虽然系好旺啦，佢更加多人揾食就喺嗰边。即係扒手啊，或者可能即係想犯案嘅人啊，會喺嗰邊。即係知道遊客多，有錢人比較多啲，就喺嗰邊落手度，其實係咪嘅咧？ 有咁嘅可能性啦，但係因為你遊睇到你係遊客啊，或者真係有樣睇噶嘛。係 下線頻道帶翻人哋。 啊！招搖過市嘅當地 出手嘅仔 啊，咁樣你招搖過市，如果你萬一你落單嘅話，就要小心啲咯。 哦，咁其實可能下線頻道會唔會同即係呢邊嗰啲即係馬來西亞嗰啲犯罪分子勾結咧？即係有冇可能咧？其實可能會被人告喎，咁樣講，但我覺得佢哋咁前格咧都有可能喎。呢个系咪好似系我嘅 代言？呢个揣测 你啊， 要 呢个狂想曲嚟嘅，信 唔系？但系有可能啊嘛，系咪先？系咪都有 咁有啦？咁有 即系好似吓，即系可能去菲律宾咁样，你唔会即系你会跟啲比较信誉好啲嘅团啊嘛，你唔会跟啲即系冇乜信誉啊，都唔识嗰啲团噶嘛？ 叫你带啲货啊嗰啲啊？ 唔系呢个咧，我觉得咧。就肯定冇可能嘅。嗱，我讲个原因出嚟啊，佢收你58,000都坐咗你四鸡嘢先。老实讲，咁蠢嘅人点可能带你去嗰边揾贼劫你啊？你带几多现金出街啊？系嘛？绑架你，除非勒索50,000,000咁啊，可能会。佢梗系搏你之后，同你买翻357间屋，一间屋执10皮咁，357间执翻几廿皮噶嘛？系咪先？ 哦、 所以咧，我觉得咧，佢哋去到咧，一定唔会发生呢啲咁嘅意外嘅，好安全嘅。 哦，咁好啲， 带你去咧，令到你宾至如归啊！好啦，买10间屋啦，咁佢就执一嚿噶啦嘛。 咦，喂，咁下次就有啲似阿 Tony 喺星期一度讲嗰啲咧，香港啲盘嘅刀手添，即系你带你去到马来西亚先，跟住就逐个逐个盘，你入到去就等嗰啲 sales 咧逐个逐个劏你咁 样。哦，系啊，系啊， 系啊， 佢咪好似春风路啲蛇仔咯，系嘛，一样啊，唔带你去。 劏到 是但系，冇错啦，是但一间劏，咁你去到咧，咁啊，佢哋一定会有啲妹嘅喎，好啊，喂，依间抵喎，我买两件，我又圈一圈，一定有啲妹喺中间嘅，跟住咧，可能佢哋目标咧，即系团里面咧，可能有10个人，最终就系劏2个嘅啫，其他全部都系妹都未定，喂，抵喎、啊，陈生，哇，我买翻2间俾我仔，第日过嚟读书先，依度啊买翻俾二奶，又买3间，咁样。我估下最终可能是咁咯，老实讲啊，58,000，喂，老实讲，真系老母冇生个脑俾佢咩？ 系咁 啊！你睇下你，喂，你正常人，喂，即系你出过门嘅人，你一睇就知道咩事咧。你又唔系搭头等来回，又唔系住总统套房，系嘛？出入嗰啲场所，你而家全部都网上 search 噶嘛？除非真系有啲人啊，真系唔捻上网，真系乜捻都唔知啊，有个前好啦，你话几多就几多，会唔会啊？即系呢个可能性都有嘅。如果唔系，点会有人打嚟啊？我系咩顺丰速递咁样啊？跟住入境处咁啊？你俾佢呃3,000,000啦，即係可能有嘅，所以佢哋呢個可能俾佢劏到條魚，咁啊執翻幾嚿咯。 係，你睇佢啲行程都誇張噶，哇！心諗我望一望，帶隊邊一個蔡蘭啊，李純恩啊，佢依又唔係喎，佢啲跑七團58,000，有冇搞錯啊？哇！花啲乜錢入去啫，大佬？ 就话之前佢哋可能得到启发嗰个叫做咩杜如风系嘛，88,000带你去日本系嘛？ 可能是这样 咯。是不是那些好像港产片的精装追女仔的港台红星旅行团这样啊？ 港是港台群星超值团，晚晚歌舞表演，儿童不宜精彩节目。啊， 又是去马拉的、哦。 是啊，怡宝林登城。世纪旅行社嘛， 这些地方咩嘛、成本低啊，呢、這个赚嘅人价大啊嘛，会仲 又好玩， 入去又好玩啦，咁啊就真唔知啦，咁就 系即系讲真。大家都唔使咁在意，聽佢哋節目嘅人，坦白講個腦都有少少問題㗎啦。啊，嗰陣時我哋搞嗰啲西貢食海鮮$400，哇！佢哋喺度係咁講，哇！甩水啊，呃人錢啊！喂，我俾$900係你都食唔到一餐啊！唔係人哋識得我，點會咁平啊？係咪先？咁佢哋搞啲6000多叫雞團去泰國，哇！係人都知賺唔少啦，即係當然唔會賺好多啫，6000多賺曬咩？起碼最多咪執你3000，點知有翻3000多本嘅，系咪？ 咁、嗯、但系佢哋几个主持去咧？ 咪就是佢哋賺咗玩咯，主要就是可能佢哋賺咗自己嗰份玩咯。啊，你哋即係你哋可能20人去，咪請我哋幾個主持去咁解咯，係咪？咁呢啲嘢即係老實講，你係濕碎就無謂督爆人哋啦，係咪先？但係你依單嘢唔同喎，你收人幾雞嘢，喂幾雞嘢呃人錢就算啦，你唔好真係呃鳩咗人哋，真係移民去嗰邊，到時喺嗰邊發生咗咩事，冇人知，係嘛？真係嘅，移民唔成咩冇所謂嘅，純粹呃錢啫，係通街都係老千係嘛？你救得幾多個啊？救唔到㗎係咪先？問題你真係唔好帶人去嗰度送死啊嘛係嘛？ 係啊，因為嗰日馬來近咧擺咗個即係 share 咗段新聞出嚟咧，話馬來西亞有 ISIS。 马来西亚梗系有啦，仲有阿布沙耶夫添，不过那边近新加坡，即系唔系近菲律宾嘅。 菲律宾嘅 系啦，即系嗰阵时我去过一次，早一排早几年啦，去过一次沙巴，咁系我系去嗰阿比嗰边嘅，即系咧近翻文莱嗰边嘅，嗰边就治安相对好啲，嗰度全部讲广东话噶，你去到咧大部分都识讲广东话嘅，咁啊好相对好啲。但是呢你如果去另外一个地方呢，仙本那就大祸啦，那里有阿布沙耶夫的。啊，周不时呢住在间酒店里面，住在 Villa 被人冲入来绑了去的。啊，你都不知道 是 什 么。是不是有个中国籍的女人被人绑了去。 绑好多个啊，不是一个啊。起码有几十人被人绑了的啦，绑一冲入来绑几个是。差不多一年就冲几镬入嚟噶嘛！ 哇，要去呢个地方，要去呢个地方住，真要喺热血少年军度搓一搓，嗰啲钢钱到去。 是啊，因为佢哋嗰边呢就係、是、好似係近住棉兰老岛嘅，咁嗰度就係阿布沙耶夫总部嘛，咁你喺仙本那俾人绑咗一个钟头，唔使已经可能到嗰边啦，到棉兰老岛啦，啊咩绑住就要你赎金啦，又要你几千万赎金係咪， 咁就斩咗佢头落嚟啦。而家 ISIS 话阿布沙耶夫加入咗 ISIS 嘛。 係啊， 黐线嘅。 即所以你说中，即讲真啦，你中国人怎可能去回教的地方的、啊、中国人有些什么一定要吃猪肉、啊、当然会吃马来西亚都好一点，因为呢肉骨茶就全部猪肉，那你马来西亚呢他都没说禁这样东西，但是呢什么都说要讲清真认证， 不讲得不说得将来会不会连肉骨茶都禁埋的，真是他这样搞法， 是的，天气上来是不是印尼不是现在选了个那些什么耶加达市长，就是咯，之前那个华人讲一句就说他涉足可兰经，是吧，这些地方怎么可以再去的，浪费了。即系冇噶，啲地方系极危险啊！你去越南，你去缅甸，讲真，东南亚除咗泰国之外，冇乜地方可以去噶啦。系新加坡，其他地方都好危险。 新加坡相对好好多，咁就即系个治安上嚟讲。所以你见碧桂园去 sell 嗰个本体价，我初嚟睇都话邻近新加坡咩楼， 唔系新加坡旁， 新加坡旁， 其实新加坡旁睇住啦， 系啦， 因为佢几多客咧系。 唔係，因為佢新山嗰度係真係近嘅，新山嗰度係一個鐘，好似深圳同香港咁嘅啫。 唔係，因為咁寫，唔係我初初以為，我初來以為好似係新加坡咪嗰個島名聖淘沙啲啊嘛，我初以為新加坡過嚟嘅，好似類似聖淘沙咁嘅島，起啲物業出嚟買咁啲筍喎，咁咪望下先咯。原來唔係嘅，黐線。 新山啊嘛，新山即係我嗰邊我都講過啦，嗰、那個拍檔佢係由十溝前一尺啊，炒到一兩百係嘛，即係十蚊炒到兩百蚊馬幣一尺嘅嗰啲樓嚇，嗰啲地啊，即係唔係講樓係地啫喎，咁你諗下幾平先得㗎？係 咁，但係都不得了。新山就扮新加坡咁樣噶嘛，即係你咪學咗香港啲咩一脈相連。九龍塘 唔係咁，佢當個概念就係、是、如果新加坡好似香港咁，你等於而家投資緊二十年前嘅深圳，咁呢個概念咧，其實都勉強講得通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咯，新加坡、深圳點知可以起係因為全國之力注入喺深圳啊嘛？你馬來西亞冇將全國之力注入落去新山啊嘛？ 係，但 係呢個就係分別喺度咯。 你新山始終有佢哋，就算你馬來西亞始終有個宗教問題會係唔同大陸噶嘛？即係大陸你有錢得噶啦，咩宗教咩文化都係得啖笑啫，都唔係理唔理噶啦。 是因為伊斯蘭咧有個我都接觸過嗰啲嘢嘅，佢嘅銀行係唔可以俾利息你嘅，依個係犯咗伊斯蘭即係回教嗰啲規例嘅。 係唔派息嘅佢哋， 唔准俾息嘅。咁你要用其他方法去賺呢啲錢咯。 我即係好似佢即係點樣講咧？佢借錢又唔可以收利息嘅，咁佢就收借錢嗰啲人收手續費咯，用手續費嘅形式，佢叫做另一樣嘢啫。其實我哋叫佢利息，佢又話手續費嚟嘅咁樣。咁你擺啲錢喺度，我出個 bonus 俾你，就唔係利息咯。 係啊， 擺啲錢喺度咁啊，出個花紅咁樣， 其實類似啲啦。 係咩事？ 马来西亚就系袭击啊！听到啲声，子弹声、啪啪声喎。 马来西亚 疯狂 咩 话？ 冇事啊。 情况点啊？而家 唔系俾黑暗频道嗰啲人踩墙啊嘛？ 我听到啲机关枪，跟住机关枪扫射咁嘅声，啪啪啪啪啪啪咁样。好大镬，咁快查到嚟啦！ 嗰个怡宝烧饼塞住你包先，马来 差唔多啦。 仲有咩补充啊？马来近，因为我见嗰啲我哋都要照顾下听众咧啲留言，我都见到喂，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嗰啲物业嗰度点啊？马来近嗰啲。 你其实你哋唔系我想补充少少嘢先，因为咧Facebook 咧日日都有个 post 嘅，就系sell吉隆坡楼盘啊，马币十年新低，跟住咧点样抵点下低，成行咧十几行字啦，我冇睇晒啦，我净系见到第一行马币十年新低，跟住李宗伟强烈推介咁啊，类似嗰啲啦吓。咁啊，其实 Facebook 都好多依类咁嘅资讯嘅，不过咧嗰啲系单方面话俾你知点好点好，咁但系你作为即系投资者，即系我话咧，买全世界任何一个物业都好咧，你要考虑嘅，首先个需求，就算你香港啲人买车位都系噶，你有啲地方嘅车位唔值钱噶，麦当劳都车位冇用噶，冇人要噶，但系九龙站嘅车位就好值钱啦，咁一阵我先讲个原因，咁你谂下啦，一个需求最紧要，第二咧，你留意翻个币值，你个楼宇唔升值，但系你个币货币再创再贬值咧，咁你等于系输回水啫，系咪先？咁另外咧，你要睇翻你个用途啦，你有冇机会租到出去？如果你话冇嘅，买嚟丢空养老鼠嘅，咁你不如去，你一年去几多次马拉啊？你话买间别墅100万啊，港币啦，当吓吓100万，一年先去两次马拉，你不如以后去出马拉住总统套房咪得咯？一定悭好多嘅，一定悭过你买间屋攞嚟养老鼠嘅。咁你间屋仲要俾管理费差饷，系嘛？即系嗰度啲杂费啦，系咪？ 我感觉啲似咧，以前有啲即系香港人上大陆买啲咩星辰花园别墅嗰啲个感觉。 是啊，类似啦，嗰啲好多去咗烂尾啦，又或者好多屋系唔住得噶啦。 系啊，即系住一排都唔住啦，跟住可能翻去变咗净系翻去买层铺住两日，搞掂就拜拜。 咁马拉应该冇咁多层嘅，我相信。吓、啊，你大陆买层楼。 系咯，空气好啲，咁就唔使即系抹尘方面就冇咁麻烦啫。 好啦，咁我哋呢一节都差唔多时间啦，好啦，我哋下 差唔多啦，我讲咗佢嗰份先，喂，你我想马来近讲多啲，我讲埋佢嗰份嘅， 唔紧要，下一节再马来近再讲多少少咯， 补充下啦。 其实佢嗰节好受欢迎啊，上次因为好多人问啊，即系其实好多人问马拉楼嘅实际情况系点，因为我谂好多人都即系做紧呢条水嘅嘢，咁即系所以有好啲广告系铺天盖地嘅，香港就 喂，我系啊，唔系嗰边啲人咧五万八退完翻嚟，觉得好似。都好像一嚿雲那些樣回來再問過清醒翻之後再問一問 翻嚟免費聽一聽我哋嘅節目咁啊，聽再覺得計一計自己邊揾到幾多老親係嘛？ 幾皮啊，周街派啦！我哋成日都而家有派錢啦，我哋咁啊， 再嚟派錢翻嚟再講，好。